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71集。 不过嘛， 夏侯佩欣欣然笑开。 城南吉祥客栈的掌柜叶发财，花柳胡同窑子老鸨红三娘和他的干女儿红巧姐儿，酒糟胡同的卖酒郎朱开，啊，对了，还有詹氏府司经局校书袁子美，他们都是伽蓝暗庄。那名字我可给你了，接下来要怎么做我可就不管了。 沈觉颔首，当真好谋算。伽蓝暗庄，七叶伽蓝的最底层，便是弃了也不可惜。夏侯炼曾经说过，暗庄对伽蓝所知甚少，就连伽蓝山寺在哪儿都不知道。他就算抓到了他们，也不能对伽蓝造成什么影响，故而他只能研究他们身上的七月半，除此之外再干不了别的事情。如此一来，就算他生出歹心，想要对伽蓝乃至夏侯炼不利，也无道可寻。 多谢前辈。 沈觉道。 行了，我得带他走了。 夏侯佩放下茶杯，沈觉一愣， 这么快？ 夜晚好行路吗？ 前辈打算怎么走？ 沈觉站起身问道。 还能怎么，一路杀出去。 母子俩不管不顾的性子倒是一样。沈觉叹了声道， 我知道一条密道，屋外深井，只通宫外景山。 夏侯佩意外地转过头看沈觉。 原来那张地图在你手里。 不在。 沈觉道。 在我脑子里。 夏侯佩拍了拍沈觉的肩膀，不无可惜地说道。 哎，要是你是我儿子该多好，人和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？行了，后悔有期吧，小少爷，在宫里多照顾点自己，别让小莲担心。 他胡乱给夏侯炼套上衣服，大概是七月半的缘故，被这么一番折腾，夏侯炼竟然没醒。还没有长成的少年人，介乎青年和少年之间，身子仍有些单薄，谈不上顶天立地。如今余毒未清，脸上一丝血色也无，像纸片捏成的人儿。瞧他眼皮紧紧闭着，嘴角残留了一点淡淡的血丝，像没有洗净的胭脂。沈觉憋住想要抱他的念头，轻轻拭去他嘴角的殷红。 后会有期，夏侯炼。 我们一定还会再见。夏侯佩把夏侯炼扛在肩头，踏着满地月光走向枯井。沈觉想起百宝柜里的镜帖，忙拿出来喊道， 前辈，镜帖。 夏侯佩扛着夏侯炼往枯井走，无所谓的摆摆手， 送你了。 沈觉抱着黑刀守在窗前，目送夏侯佩带着夏侯炼跃入井中，只那么一下，衣袂翻飞间人就不见了，连脚步声也未曾听得。庭院里霎时间安静了，只于灵虫不知疲倦地唱。好静，好静。他好像又回到和夏侯炼重逢以前，一个人在皇宫里扫雪的日子。满院的月，不恰似满院的雪吗？沈觉轻轻呼出一口气，好像看见呵气成冰，白烟袅袅。那样寒冷的日子，他一点也不想回去，可终究还是回去了。 茫茫月光下，花叶摇曳成影，衣衫单薄的少年眸光寂寂，目若哀鸿。密林婆娑，风吹过，排浪直翻到天边。这片林子十分老了，里头的树干都粗似水桶，得有两三个大男人合抱才能抱住。叶子叠着树枝，树枝叠着叶子，严丝合缝，偶尔才有一星半点的阳光漏下来。夏侯恋在林间跳来跃去，猴子似乎都不如他得心应手，下一步该落在哪根树杈上，手该搭在哪根深处的枝叶上，他心里都有数，闭着眼也不会掉下去。很快他来到一处墓地，墓地很大，足有上百个墓碑和上百把残刀，密密麻麻地挤在林子里，有的背靠大树，上头落满了鸟粪和树叶，有的墓碑已经断成了两半截，旁边零零星星散着腐烂的果子，还有的虽保存完好，也无人问津。那是刀冢，伽蓝历代刺客能找回尸骨的都葬在此处。墓碑刻上其人平生杀几人，杀何人，又为何人所杀。他们的佩刀插在墓旁，活着的时候要替他们杀人，死了也要跟在主人身边受风吹日晒。大部分刀早已锈得不成样子了，似乎轻轻一掰就能折断。他小时候很怕来这个地方，这里头埋的都是混世魔头、惊世恶棍，每把刀都饱尝鲜血，他总觉得这儿肯定得飘了不少煞气沉沉的厉鬼，要不然就是从外面飘过来讨债的冤魂，总之不是个好地方。后来才发现这儿就是个破落的墓地而已。伽蓝刺客大多无父无母，无子无女，连来拜祭扫墓的人都没有，整个墓地不曾修葺过，也不曾打扫过，比路边的野坟还不如。夏侯恋从树上跳下来，在刀冢外规规矩矩地磕了三个响头。 各位叔伯兄弟，英雄好汉，前辈老友，晚辈是第十二代住持世心佛陀座下的夏侯恋，眼下马上就要出发去徽州府刺杀一个老将军，手上没有趁手的兵器，只好来这儿借把刀。俗话说得好，江湖相逢就是兄弟，更别说咱们都是伽蓝的人，希望诸位多多包涵，莫见怪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待您的刀，早晚擦一遍，晚上给他供奉鸡鸭鱼肉。对不住，对不住。 拜完之后，夏侯恋站起身，沿着墓地外围走了一圈，里面的就甭看了，都不知道多少年前的刀，别对阵杀敌的时候嘎嘣一声给他断了，那就真是歇菜了。最外围有一座新墓，墓边的刀单槽直刃，黑檀刀柄内敛寒光，墓主名唤唐兰，死于去年正月。他倒不是刺杀死的，而是被仇家围杀而死。夏侯恋以前在过年的时候见过他几面，印象里是个不苟言笑的男人，有传言说他是唐门叛子，被住持救了才入伽蓝。夏侯恋一眼相中了这把刀，先是在这墓前磕了三个响头，然后道： 唐兰前辈，晚辈斗胆借您的刀一用，日后定然为您扫墓祭祀。对了，这里是我带来的一包纸钱，您在下面别亏待自己，买个女使丫鬟什么的，想吃什么用什么托梦给我， 我一定烧给你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